我们这一次要把从期初征信以后的地方开始讲，我们希望能够把期初征信以后前面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讲一下，然后接着上次重要的地方讲，然后希望能够就是结束在十番显见之前，所以我们就啊，好了，那你们就。没事就 mute，然后现在蛮安静的，其实 OK，没有 mute 也没关系，现在很安静。我们从你看哦，经文翻到那个尔时阿难呐，在大众中即从做起，就是从第七处征兴之后，前面那几段我们很快的先过一下，让你们有一点记忆回来。之后我们会讲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，因为上次上课有几个地方讲得很快，所以要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所以阿难呐、啊，那个七处征兴完了以后，阿难就起来呀、啊，他自己，你看看经文呐、啊，他就写说他自己知道他是佛的最小的堂弟嘛，大家都疼爱他，那么他都在佛的旁边呐、啊，虽然这个多闻，佛不管到哪里带着他讲经说法，他都听得到啊，听得到未必听得懂，所以啊，他自己说啊，虽然多闻呐、啊，但却未得无漏。在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的无漏啊，很多时候它是影射为还没有出六道轮回。无漏啊，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啊，有比较严格的定义，也有比较松散的定义。不过在《楞严经》这边呢、啊，阿难讲他自己无漏啊，通常都是指自己还没有出六道轮回。那么出六道轮回啊，可以算是某一个程度的这个无漏了。那么他说啊，自己啊。在那个摩登伽女啊，差点失身，所以他说啊，这边有一句，他说啊，当由不知真迹所异。我们现在都在复习上次上课的地方，我觉得可能，有些地方大家可能不清楚的，我稍微再重讲一下。真迹就是真如本心，就是我们讲的真如本心，或者我们讲的真心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。那么他这句话为什么重提一次呢？因为他说啊。他自己啊，到现在未得无漏啊，是因为啊，他不知道真心的所在。那个"意"字啊，大家都有看过，那个"意"啊，就是指处所，所意啊，就是所在的地方。他啊，明白到自己没有找到真如本性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在这里，因为他还是以为啊，真如本性是一个实际的东西。他觉得存在的东西啊，就一定要有物相，所以啊，就一定要有个地方，这个是他的漏洞，所以他就问佛说："哎呀，那我现在知道了啊，我这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找到我的真如心，那请你帮助我找到真如心。"所以他就请这个世尊啊，要他开示啊，奢摩他路啊，希望啊。他能够开始在奢摩他指一条道啊，最后能够到楞严大定。那么世尊啊，就所以他就五体投地啊，跟世尊请法。那么后面你就会看到那个经文，上次都讲过啊。那么在这个楞严经当中啊，世尊用了很多不言之教。不言之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是用言语说出来的教诲。你会看到他这个门面放光啊，身体放光啊，胸前放光啊。那么有的时候啊，是有这个各种不同的意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啊是希望能够借用文字语言以外的一些方法，能够帮助我们破妄。它能够加持我们，然后给我们一些摄受力，能够破掉我们的妄事妄想，能够帮助我们显示我们的，能够让我们的真心显现出来。所以你看呢，一开始他是说，哎呀，从那个门面放光啊，门面放光啊，我们这个六根啊，因为为了要帮助我们破妄显真嘛，那我们的这个也是破事啊，要把我们的那六事啊，事就是妄的，你看到事，知事这个事就是妄。破事啊，要显根，把我们的根性显露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六根啊，其实都是在门头啊。那他就说好，从门头放光。其实他这边有个深意啊，像那个圆瑛法师讲的，他说啊，这个等于是真智啊，真正那个智慧啊，要现前了。然后啊，你又看到有这个六种震动，我 们有说啊，有这个动其勇啊，这三个是属于形象的。那么震吼急啊，这个三个是属于声音的。这个六种震动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啊，帮助我们破掉我们的这个妄事，或者我们的妄念，或者我们的妄见，总之是破妄。那么十方国土啊，十方那个围城国土一时开现，那么所有的这个无明啊，全部能够被斥退，那么光明能够显现。那么他到后来就看到佛啊这个的一真法界，那么所有的大菩萨啊，都接住本国啊，安住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楞严大定当中，他们的真如本性的大定当中，在听佛讲法啊，就大概前面稍微复习一下，让你有一个印象啊。我们从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这个地方啊开始重新细讲，那么一直会讲到那个九次地定那边，希望今天能够完成啊。那个佛啊，从这边就告诉阿难啊，他跟阿难说啊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他说。为什么众生无始以来啊会种种颠倒，其实他真正要解释是说，为什么无始以来众生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。那他所讲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啊种种的颠倒，这边的颠倒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妄想妄念，一念不觉，当时的那个一念无明，那个妄念，妄念就是惑，就是我们讲的疑惑的惑。记不记得我们说有了惑，你有了疑惑，你就颠倒梦想，你会造业啊。你有了疑惑，你就会造业，造业之后什么，你就尝苦果。所以惑业苦这三个呢是 bundle 在一起，是一个 package。 有了惑就一定会造业，业就是自然的这个轮回法则啊。如果你没有加以修行，一旦你有了惑，就肯定会造业，因为你不明白道理，所以会做错事情嘛。那你做错事情之后，就肯定会有苦果，那没有办法，所以惑业苦啊，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啊，就是在讲惑业苦。他说啊，如恶叉聚，那上次有没有提到这个恶叉呀？是印度的一个果实，一地呀、啊、有三个果子。哦，它很奇怪吧，它会生成三个毒果子，而且三个毒果子呢，三个果子啊会同时生出来聚在一块，所以就好像惑业苦啊一定都是绑在一块的。所以他说，哎呀，用惑这个恶叉聚啊来形容惑业苦，有惑就一定造业，造业呢自然就会要到六道轮回里面受苦果，即使你是天人的福报一样还是受苦啊。所以啊，他还特别在讲啊，这个诸修行人啊，什么修行人呢？只要不是大乘行菩萨道以外的修行人哦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。只有大乘行菩萨道的修行人才有机会得成无上菩提，才有可能真正的离苦得乐，大觉究竟涅槃。至于大乘以外所有的修行人，包括中乘啊、小乘啊，像这边他讲啊，声闻是不是小乘？小乘是什么？他希望有苦集灭道，能够断轮回啊，他能够断掉轮回是小乘人。他不管其他人有没有受苦受难，他只管他自己能够处理，这个是小乘，也是声闻。那另外还有一群人是什么？另外一群人我们也讲过，是缘觉，由十二因缘啊悟到十二因缘，要断轮回，断这个十二因缘。那他们这一群呢叫做中乘，中乘的发心啊会比小乘稍微再大一点，比如说他会愿意去度化跟他有缘的亲人啊、亲朋好友啊，或者一些有缘的众生，但是他绝对不是说哎呀这个无缘悲心啊，像这个大乘菩萨道这个包山包海他没有，他只会有机会去度化一些有缘人。所以小乘跟中乘这些是没有办法让你就近觉的，这个都是方便法门啊。所以像我们在讲金刚经啊、楞严经啊，这些就是了义，了义就是说真正能够帮助你最后明心见性，能够大觉，能够成佛的，比较难是大乘的法门。那至于前面小乘、中乘啊，以及还有在讲这些外道、诸天魔王啊，这些魔王甚至修偏了，变成成魔王了，或者这些他魔王啊，他还有一些侍从啊，还有一些眷属啊，这一些啊，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办法得成无上菩提？他后面就讲了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。他说这些啊，修行人都是因为不知道两种根本，错乱，一定要认清楚两种根本。他因为搞不清楚，所以错乱修行。就好像你想煮饭啊，你不是去煮米，你去煮沙，那你煮了十亿年八亿年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成家传啊！家传不是就是好美食吗？好的东西，好的米饭可以吃啊！他说啊，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两种根本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再复习一次这两种根本，尤其是第二种根本，我想还是有人不懂，因为有人有私底下问我，还是不懂，所以今天再讲一次，云何两种？哪两种根本？第一种根本大家一定都明白。就是无始的生死根本，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的根本。这个根本就是依照啦，依止啊，就是你依着这条路去走，或依着这件事情去做，肯定包准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。那他说啊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他说则汝今者与诸众生，就是你啊，这个汝就是指阿难，就是跟阿难讲，阿难你啊，跟所有的众生啊都一样。为什么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呢？因为你们用攀缘心，就是用攀缘心。你们以为攀缘心是你们的自信，你误以为攀缘心就是你的真如本性，就是你的真心，所以完蛋了，就在六道里面打滚，六道轮回里面打滚。甚至那些小乘、中乘的人也是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没有办法究竟涅槃。攀缘心是什么心？就是我们讲的意识心，是妄心啊，假的、虚妄的，也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想、色受想形式里面那个想啊，可以分别。那这个就是意识心、攀缘心，你要把它记得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这些人，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我们这所有的这一群人，全部每一天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，都是用意识心形式，用意识心在活着。阿难后面会讲啊，他说啊，他侍奉佛、供养佛法，他是用意识心。即使我们呢、啊、做坏事、谤佛、谤僧、谤法，还是用意识心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迷惑的地方，我们以为意识心、攀缘心是真实的，但它不是真实的。后面会讲到它没有体性啊，这就后来以令私底下问我到底体性是什么，我们今天会再讲一次。这一些万法包括攀缘心啊、意识心这些，它没有它自己的体性，它是随境生灭的。什么叫做随境生灭？就是有外面有境界的时候，有动静的时候，诶，它就起作用了。当外面这些动静止息的时候，它也没作用了。所以它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体性存在，它是虚妄的，要随外面的一些机缘或者是条件成熟的时候，它才会显现或起作用。这些东西是虚妄的，我们却误以为它是真实的，以为是我们的真如性。这是第一种根本，是妄啊，妄心，妄就是虚妄的妄的根本，是迷的根本，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妄，虚妄而迷惑了，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或者说即使出了六道轮回，你也没办法真正的究竟涅槃。那还有第二种根本呢，无始菩提涅槃。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无始的生死根本，不停的在那个生死里面打转，尤其是分段生死，就是我们在那个要投胎的这种啊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六道轮回里面打转。你即使啊出了六道轮回里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究竟涅槃。那第二个呢，是无始的菩提涅槃，那肯定就是六道轮回的对面啦。六道轮回出来之后，它的对面就是菩提涅槃。菩提是什么？是觉啊，觉悟啊，觉醒啊，知道了真相，不再迷惘了，不再有妄念跟妄见了，觉醒了。觉醒之后啊，你就能涅槃啊。涅槃是什么？涅槃就是说，哦，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了，即灭涅槃啊。所有的烦恼全部止息了， 然后所有的妄念妄见全部止息了，烦恼也没有了，不生不灭啊，涅槃是不生不灭啊，那也就是烦恼止息了。你去想，菩提涅槃就是我们那个大觉的境界啊，就是我们真如本性最原始的状态，原清净体，就是我们最原始的这个清净体。这个清净体啊，这边所讲的清净体其实就是在讲我们的真如心。但是我们上次上课有讲，要介绍一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难懂的一个名词出场。这个东西叫做释经。我回去又看了一些书啊，又看了一些法师讲的东西。你去想啊，我们原来的这个如来藏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原清净体啦，如来藏啊，真如本性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无始以来的人一开始的这个如来藏体，光明啊，无杂染啊，如如不动啊，这很多的形容词啊。那么这个真如本性啊，其实本来应该是我们菩提涅槃的根本，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啊要提出一个释经？他干嘛不就直接讲真如本性呢？要提出一个释经。我思索了之前呢，当然我们有讲啊，说哎呀，因为最原来的这个真如本性啊，这个大觉的状态为佛可证嘛，只有佛啊真正成佛了，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境界，真正明白这个境界。所以在跟我们这个凡夫俗子在讲的时候啊，可能要去找一个比较类似的状态，非常非常切近这个真如本性的状态，虽然不是真如本性，但是它的特性、它的行为 everything， 其实基本上它的特征、它的状态就有如真如本性。这个东西啊就是释经。所以我们真如本性啊，之前也讲过，如果带了一点妄念，就是你忽然啊一下子一念无明，一下子不觉，一下子生了一个妄念，当你生了一个妄念的时候啊，就变成了阿拉耶识了。那这个释经是什么呢？就是阿拉耶识精明之体，你就把它想成释经啊，就是阿拉耶识之体吧。所以啊，有另外一个法师讲的也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名词可能你可以参考一下。他说如来藏，我们原来那个真如本性啊，就是如来藏性。那这个阿拉耶识呢，你听到有识，就是有带虚妄的东西，就是如来藏识。所以原来啊体性啊，如来藏性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如来藏真如本性，是完全完全全真的，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妄念。那这个如来藏识呢，或者我们讲阿拉耶识，你反正看到什么什么识或第八识，就是如来藏啊，它带了一些妄念，他还没起分别心，就是有一些遐想妄念，就变成了阿拉耶识了，或这边的识。其实佛经里面，你看在楞严经，他也没特别讲什么什么识，你就把它想成识，只要看到识，其实就是虚妄的了。那这个识经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八识，或者我们讲说他这个阿拉耶识的精明之体啦。那么在阿拉耶识这个地方，它已经开始有了不同的功能，已经起了作用，而且这个作用啊，会显现在你不同的这个你的器官上面，或根上面，不同的根上面。那么视经啊，是总体来讲，那么它有作用啊，在眼睛啊，在眼的时候它能见啊，就叫见经；在耳呢，它能够闻，能够听东西，听声音，就叫闻经；在鼻子呢，它能够嗅，对吧，它能够闻味道，就叫嗅经；嘴巴能尝，尝经；身体能够感觉嘛，觉经。那你在你的意识心里面，它能够分别啊，知晓啊，叫做知经或什么的。反正就是它呀，在不同的这个根处啊，它会有不同的作用。那么释经啊，是一个总体的名词，你就去想，反正呢，它就是这个我们的真如心啊，起了妄念的一个状态，叫做释经。但是这个释经啊，其实它跟真如本性已经差不多了。佛在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形容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的这个真如本性，如果是那个真月啊，就是真正的那个月亮啊，那个月体，那这个释经啊，或者阿拉耶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就是你拿你的手啊， 去捏着你的眼睛。你看，你去用手，你现在去推你的眼睛，是不是前面的某一个，你可能前面一个什么什么电脑什么东西的，它就会出现了一个幻影在旁边。所以你用手去捏你的眼睛，旁边那个月亮就会旁边出现第二个月亮，是一个幻影。他说啊，这个幻影啊，跟真实那个月光的差距，就是因为你有那个手啊，去捏着你的眼睛，你要把它变成啊。那个真月啊，要把那个虚妄的月亮回到真月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。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手给放开，它就不会出现那个虚妄的月亮的。那你自己猜也猜得到，那个手啊，去捏那个眼睛，不就是你的一念无明吗？有了那个妄念，那个无明啊，那个虚第二个月亮啊，就跑出来了，那个世经就跑出来了。那你现在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把那个手放开，你不要再有妄念。所有妄念止息的时候，那个真正的月亮又它就又消失了。那个幻影消失，真正月亮就又现前了。好，那所以世经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？那为什么说它能生诸缘，却被缘所疑呢？这个世经啊，就是你去想，就是第八也是阿拉也是。这个阿拉耶识啊，因为有了阿拉耶识啊，它就能够生出能跟所，对吧？有了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，那么也有一种另外一种解释啊，它有其实有大概有两三种不同的解释。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比较简单，你们现在就可能先用这个解释。这个解释是说阿拉耶识是我们的第八识，大家上过心经，上次我们在复习都知道有。色受想行识一共有八识嘛，对吧？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行，然后还有行就是莫那识，还有这个识就是第八识阿拉耶识。那这个阿拉耶识啊，它能够生，它能够产生，它能够生出来，它能够生出来前面的七识，前面的七识啊。而且它能够生出来外面的境界，因为有能有所，因为你有了能所，所以外面的境界相也出来了。前面的七识啊，叫做能缘，它能够去缘外面的境界吗？叫做能缘。那外面的境界叫什么呢？叫做所缘。一个是去能缘，然后一个是被缘，所以一个是能缘，一个是所缘。能生诸缘，这个诸缘就是各种不同的缘分，就包括了能缘跟所缘。那基本上不就是所有一切的妄相了吗？能的、所的，那所有都在里面。好了，它就好像第八也是阿拉也是是一个母体，它往外攀缘，往外攀缘。所有的没有修行的人都是往外攀，没有人往内攀。往内攀的话，那就是反文要文字性了。那个是要经过无数的修行才有办法做到。所以，自然的情况之下，他只会往外攀，越往外攀，越往外攀缘，越往越外攀，就是这样子做。所以他没办法往内攀，所以因为没有办法往内攀呐、啊，这个阿拉耶识啊，他生了这所有的能缘跟所缘以后呢？他却被前面的那些被他生出来的那个前面的七转世给遗忘了，没有人呐、啊、再能够去圆那个世经啊，或者我们讲见经啊，所有人都是往外面那虚妄的，因为大家都搞昏了，昏掉了，都以为外面的万法心外实有，每一个人都往外攀。根本没有人还记得，原来自己都是从那个世经阿拉耶识所生出来的，好像真的是母体啊，生了所有的小孩，那所有的小孩都出去成家立业了，没有人再回家看老娘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所以你现在只要记得世经啊，这个概念，你必须要懂世经到底是什么，因为后来十番显见都是在讲世经，所以你世经如果不清楚，你后面比较难上得下去。那你最基本的你就记得说，哎呀，它就是真如本性起了妄念啊，所产生的这个事体。那么这个事体有功能性，那么这个阿拉耶识呢，它往外啊，它能够产生各种前面各种的能跟所能缘所别各种虚妄的相。那么但是啊，它却没有办法对它所被啊那些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所攀缘。只能往外攀，而不能往内攀。 这个周期是我们所讲的。所以你看前面有两条路在你前面，一条是生死轮回的路，一条是菩提涅槃的路。生死轮回是迷是妄，菩提涅槃是什么？是悟，是真。生死涅槃的根本或者它的依据是什么？是意识心，攀缘心。那菩提涅槃的根本是什么？是释经，要记得释经。那他没有让你去找真如本性啊，以后慢慢慢慢真如本性会出来啊。现在先照你先找到释经，找到一个跟真如本性最近的东西。那前两天我在另外一班上课，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其实我有所领悟啊，因为真如本性啊，你去想我们那个原来的真体啊，根本是一个绝对值。他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来形容啊！你去想一想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妄念止息了，这个真心就出来了。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，当妄念已经止息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妄了，那怎么会有真呢？所以这个真这个字也不存在了。所以其实啊，我们原来的那个如来藏啊，其实我们都是在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。你再去细想，人类的语言呢，其实都是一个相对的名词或形容词，有高就有低，有大就有小。你会有一个形容词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形容词？因为它一定有个对等的形容词，你才会形容它。如果它是一个绝对值，你就不需要形容。那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是名词也一样，今天你会说它是一个苹果，那就肯定有苹果以外的东西。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同一件事情，你就不必给它一个名词或形容词了。所以当妄没有的时候，真其实也不存在了。大概有应该有人可以catch 我在讲什么。因为人类所有的名词形容词各种语言都是二元的，所以还有妄跟真。为什么还有个真跟妄？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妄啊，所以它会给你一个真。当你妄全部没有的时候，真也没有了。等到我们真正的最原始那个状态，我们先姑且先叫它如来藏吧。其实它是一个绝对值，它就是一个绝对，它就是那一样东西，它没有比较，它也没有办法再去形容。人类的形容词是没办法形容的，所以佛才说佛曰不可说啊。真正到所有的妄念止息的时候，那最后最终的最终的唯一现前那个状况现前的时候，你已经没办法用语言或文字去形容了，所以我们才想办法用释经来形容。释经是最靠近的一样东西，它带妄，所以还可以用分别的语言去形容。希望我这样子讲啊，能够更让你们去帮助去体会为什么到最后啊，真是不可说，佛曰不可说啊，那个感觉会越来越深刻啊，所以都是用旁边的一些方法去形容。好，哇，我今天这讲太久了，怎么讲了半个小时才讲两句话。好，那么由诸众生啊，以此本名啊，所以所有的众生，修行的众生都是遗漏了，遗忘了。哎，有人发出噪音，可能要 mute 一下，我这边会听到声音啊，那个看一下你自己没有 mute 一下。所有的众生啊都遗漏了这个我看是谁，遗漏了这个，都遗漏了这个本名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，说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啊。哎呀，我们的如来宝珠啊，在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口袋里面啊，那个可是啊，却终日不自觉。我们在黑暗里面行走，没有灯光，在那摸索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跌跌撞撞。但是不知道，其实有个明珠，有个宝珠在我们口袋里面跟着我们，被我们的口袋遮住了。我们的口袋是什么？贪嗔痴啊，所有的无明遮住它了。我们身上有一个明珠，不会用，不知道有，然后在黑暗里面摸索，撞个鼻青脸肿的。然后呢，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他才说啊，因为不自觉啊，不知道自己啊有这么一个那个模拟宝珠跟着，枉入珠去啊，这很冤枉啊，就是枉是哎呀，冤枉透了，很冤枉啊，很这个是冤枉，进入了六道轮回，其实因为什么根本不需要的， 那你却因为不知道自己有样东西不会用，那你进入六道轮回不是很冤枉吗？所以啊，他佛就跟阿难讲啊，他说你今天如果想知道这个奢摩他路啊，你刚刚问我嘛，希望要我这个秀给你看这个奢摩他路啊，你想要这个破妄啊，你想要把这些妄事全部去掉，你希望看到真相啊，你希望出生死啊，那我今天就讲给你听。后来佛就伸出他的那个手啊，那个把手啊握拳，他就问阿难啊，他说好了，那阿难我就再问你一次吧，现在啊我又把手伸出来握拳了，那你看到没有啊？那个阿难说，那这一次还是看到，而且阿难这次比较聪明啊，他跟佛讲，哦，我是不是我是所有人哦，不是光我一个人呢，都看到佛你举起手啊，那个握拳啊，那么而且他也回答佛的话说，哎呀，我是用眼睛看到的，你这个光明拳照耀我的心跟眼啊，照耀我的心目啊，那你啊现在问我啊，这个用什么看，那当然眼睛看，那你问我的心在哪里啊？他说啊，这个以何为心，你不是问我以何为心吗？阿难说，那我不妨啊告诉你啊，你啊现在又开始争心了，前面争了七次不过瘾，现在又在争心，佛我告诉你，我呢现在啊就在仔细推敲，因为你问我心在哪里，我就又告诉你，哎，我又仔细推敲，我还左思右想，我就是在用这个心，我现在就在用我的心在捉摸推敲这个心到底在哪里，这个就是我的心。所以阿难还在讲意识心，对吧？我们平常会推敲思考的所有一切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心。阿难说，哎呀，这个就是我的心了，我将为心。佛才跟他讲，堕，阿难，此非汝心啊。那佛啊真的是到现在阿难第八处真心了，还是告诉他这就是他的意识心。所以佛啊这说真是不是这样子，希望啊这样子怒吼一声啊，可以大吼一声啊，可以把这个阿难给斥喝，能够喝醒啊。但是呢这个阿难啊这个没有被喝醒啊，可能被吓昏了，赶快站起来啊，就跟佛说啊，这个合掌啊跟佛说，哎呀，那这个不是我的心啊，我刚刚讲了半天了，这个不如果不是我的心，那这到底是什么啊，那我这个意识心，我这个推敲半天，我每天用的做好事做坏事的心，那到底是什么？那佛就说，佛就解释这句话很重要啊，这句话又开始重点又来，他说啊，佛就告诉阿难啊，他说这是前尘虚妄相想啊，或汝真性啊。他说啊，你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意识心啊，就是刚刚你所讲，哎呀，我推敲啊，这个捉摸啊，思考的这个心啊，他说其实这个是前尘，前尘是什么？只要看到尘啊这个字啊，或前尘，其实就是外面的境，这些虚妄的沉境。他说啊，这个是虚妄的沉境啊所显的相，就是虚妄所有的事啊，外面这个能源的事啊，所缘的境啊，不管你说能见所见啊，这所有的一切啊，这个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能源所缘啊，全部都是这个沉境的虚妄相。那你这意识心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这个意识心啊是前尘虚妄相，悲伤这个前尘虚妄相，你就再加以想象，等于是妄上加妄，这个所有前尘前进的这个相已经是虚妄的，你再接着呢在这虚妄相上面呢再加以分析推敲捉摸思考。他说啊，妄上加妄，你以为它是你的真性，或汝真性啊！这所有的东西妄，而且妄上加妄，一切的虚妄相，还有虚妄的想，或汝真性，你把它当成你的真性了、啊。你无始以来啊，他说阿难，你知道你跟所有众生无始以来就是认贼为子啊，就是认这所有一切的妄相妄念，这六根六尘十八界这所有的一切。认贼为子，我们之前讲过啊，那个贼有内贼跟外贼啊，外贼就是外面的沉静啊， 内贼是什么？内贼是我们的六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识啊，内贼比外贼还可怕呀。如果内里面没贼，外根本不怕外贼呀，内贼难防，内贼才是真正一切痛苦的那个根源。贼王是谁？贼王就是我们的意识性啊。所以他说你认贼啊，尤其是贼王为子。那上次讲过啊，为子比为父，认贼为子比认贼为父还可怕。那个认贼为子啊，等于是当个宝贝啊，当个宝啊，当个宝在怀中拽着。他说你才会失辱原常啊，失去你原本就有的常住的真心，你才会受轮转。这句很重要，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佛对意识心的解释啊，前面那个两个根本你一定要记住。那两这一段啊，为什么这一次重讲一次，就是太重要。这一段两个根本，他告诉你两个根本，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解，你要选Sorry， 没听见。 嗯，先我刚刚是不是断掉了？我现在又回来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听得到我讲话吗？ 现在 OK， 现在 OK 是我刚、okay. 我刚讲到哪里？怎么我刚看忽然那个线路断掉了？现在好，那我就继续接着讲。然后现在他说啊，你才会因为你失去了原本常住的真如心，你才会受轮转啊。好了，那后来阿难也就非常的悲催啊，就说哎呀，他这个是佛啊，这个至诚啊，不但如来诸佛供养啊，善知识也供养啊，这个所有难行的法事啊，他也用此心啊，就他自以为的这个真心啊，他自以为的真心其实是意识心啊，在供养啊，这个然后修佛啊，修法啊，他说就算做坏事啊，就算是谤佛谤法谤僧啊，做坏事永远退转，也是在用这个心啊。现在佛忽然跟他讲，这个心根本不存在。那他说这怎么办？那我不是形同土木了吗？我太惊讶，也太害怕了。而且所有的大众啊，没有一个人啊不害怕，大家都希望啊佛能够开示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佛啊就开示大众啊，就跟阿难跟大众讲啊，他说啊，如果想要让你的心啊，应该不是讲如果，他啊为大家开始是希望欲啊，是希望让所有的大众啊都能够入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忍啊，以后会讲得更细，但是你现在大概要知道为什么要希望大家入无生法忍。无生法就是法无生啊，一切法不生。不生也就不灭啊，其实根本一切法没有生灭啊，真心以外万法全部都是虚妄的，全部都是我们真如本性啊所现象出来的，变现出来的，随缘变现出来的。这些万法没有体性，它其实是没有根本的，它是虚妄的，所以一切法无生啊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如果入无生法忍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忍上次讲过，不是说非常忍耐啊，痛苦忍耐，是说已经安忍在其中，其实完全融入在这个无生法之上，完全了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切法无生。那在你明了所有的法都是虚妄的时候，当然你不再会有执着分别甚至二元的对立，因为这根本是虚妄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当然不会再有挂碍，你对于虚妄的东西怎么可能挂碍？就像我们在梦里，哎呀，被打被揍发财或怎么样，好害怕或好开心哦，哦，那等梦醒来之后，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没有人再会去回想到底梦还在做什么，没有人三天五天以后还在回想，哎呀，那个发财啦，我在想啊，什么什么，不会啊，也不会再想说谁在里面对我怎么样，不会，因为你知道那是梦，早都把它忘，就是这意思。当你知道所有的法都是虚妄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挂碍？你不再挂碍，你就不会恐怖，也不再有颠倒梦想啊，那你不就在一切法上面自在吗？法王就这意思啊，正得无生法忍，在一切法上面 自在到极致啊，就是法王，不再为法所转啊，而心能转法，就是你叫做法王，完全自在的意思，你就去想。所以啊，这个佛啊，就摸阿难的头啊，在狮子座上面啊，给他这个鼓励一下，安慰一下，加持一下啊，跟阿难讲啊，他说啊，哎呀，如来常说啊，这个诸法所生啊，唯心所现，这一个应该明白了，所有一切万法全都是我们真心所现起啊，真心起妄念啊，妄念生能所啊，这个能所有分别又执着啊，所以一切这个法呀，或者后面的痛苦啊，六道轮回全部其实都是真心所现所显现出来的。你看啊，一切因果甚至因果啊，也是真心所显现出来的。那世界微尘更不用讲了，世界微尘是什么？世界微尘是我们所有一切的外境，大至三千世界或诸佛世界，小至微尘众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都有讲的，世界非世界，微尘非微尘啊，世界微尘全部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因心成体。什么意思？都是我们真心啊，因为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，所以都是因为真心啊才有体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都是真心变现出来的，他们的如果真有说体性吧，都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。这些万事万物万法所有的一切，我们的身心世界，它没有自己的体性，它没有自己的根本，所以它不是真心真实存在的。你说它有它的体性，它有它的本体自体或体性或根本，它才是真实存在。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，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出来的，所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他们因为我们的真心才能够有体性，因真心才有体性，因心成体，因为我们的真心才有，如果没有我们的真心，它根本没有体性。所以他说啊，阿难啊，若诸世界这所有世界，一切所有啊，这一切的一切啊，乃至草叶缕结，缕是丝的意思，一丝一丝，那个结是小果子，到一草一叶一木一丝一个小果子，从大到世界，小到一根草一根丝，你去追究它的根源，都有体性。它的体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因为真如本性所变现出来的。就算是虚空，它也有名貌啊，虚空也是我们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的。所以这外面所有的一切，他们都因心成体，因为我们的真心而能够成体，才有体性啊。更何况清净，非常清净的这个妙净明心，他在讲更何况我们的真如本性啊。妙净明啊，这三个字啊颇有深意啊。我就在考虑要不要讲。妙净明啊，其实是在讲你会经常看到妙、净、明啊这三个字连在一起去形容我们的真如本性。其实啊，它是我们的那个如来藏的这个德性。如果它叫做有的地方叫做三德密藏啊，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，让你对这三个字更有感觉，更有。你要有感觉，为什么这三个字有感觉？你这三个字有感觉，你就会对于我们那个真如本性更有感觉。如果你说这个妙啊，当然我们有讲过说，哎呀，妙就是妙不可言，不能用言语文字形容。对，这、就是其中一种意思。还有另外一个妙是什么？是本来具足的，本来就具足的，也不用修饰，也不用修为，本来就具足的。本来自妙，它本来就是妙的，自妙、自净、自明，本来就是本妙、本净、本明，它本来就具有的，完全不需要经过修为或者用各种装饰、用各种方法去获得。这个东西啊，就叫做我们的法身德，它是在形容法身、法身德性。那第二个净是什么呢？干干净净，完全不用洗涤。你不用去清洗它，它原来就是这么的干净，完全没有杂质。 你不用去清理它的。这个东西呢，因为完全没有杂质，当然没有烦恼，也没有任何挂，也没有任何念想，所以它叫解脱德。哦，你能够是完全完完全全的自在解脱。那明是什么呢？光明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觉，也就是般若。原来啊，这三个德性是位于一体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。以前啊，没有讲这么细，现在慢慢慢慢去形容，你就要对这些字啊特别的要有感觉。那他在讲啊，这个妙境明心啊，本妙本净本明的这个真如心啊，什么叫做性一切心？性啊，在这边当动词，就是说让所有的万法而得到了成体，而有体性，就是赋予万法的体性。这个性就是说赋予万法一切万法的体性。所以那你去用这个白话文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妙境明心啊，就是赋予这个心啊，就是赋予一切万法体性的那个心，也就是一切万法本性，一切万法都是由我们真如本性所变现出来的。它如果真有体性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它本身没有自己的体性，就是我们真如本性投现出来的。所以既然说我们的这万法都是由我们真如本性啊，因我们的真如本性为体性的话，那我们的真如本性怎么可能自己没有体呢？而自无体后面是一个问号。所以他就说，既然这个真如本性是所有一切万法的本性，那他自己怎么可能没有体性，对不对？就表示他一定有体性。这一句话他所讲，这一段所讲的是什么？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你，其实真如本性是唯一有自体的，是唯一存在的。什么叫做有自体或有体性？有体有性，体性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什么叫做唯一有真体？有体有体性有自体，用我们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说，它是唯一真正存在的。它的体性虽然空寂，它没有形象，但是它是真正的存在的。而我们的现在所看到的万法，外面所有的一切，它是因心成体，它不是自己有的，它是心所投射出来的。你看看我们的意识心，或我们甚至我们的肉体，所有的一切不都是要在某一些元素具足的情况之下，条件具足的情况之下才有办法发生吗？境界灭掉了，我们的所有的六识功能也都没了，所以这种情况就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嘛，它没有自己的体性啊，它是我们的如来藏或我们的真心所变现出来的。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如来藏是真正的有自体，真正的有体是真实的存在，体性空寂，但是它会随缘变现。所以啊，以后看到体跟性就同一回事情，就是那个真正存在，真正存在的那个根本。那后来像啊，它的样子啊，或者它的用啊，是后来随不同的缘分变现出来的。那如果真讲我们的如来藏啊，它的体即真如啊，用即般若，它的体性啊，就是我们讲的真如。真如就是如如不动、平等、体性空寂啊，这个我们讲了好多了啊。那它的用呢？它的相用是什么？它的用就是般若啊，就是般若智慧啊。所以你说如果外面的境啊全部都灭掉了，那我们的真如本性还是存在啊，它还是会有作用啊，它的真如本性还是存在的。但是你的意识心或其他我们人世间这一切万法，当外面的境或什么东西灭掉的时候也就没了。这样子讲到现在应该就非常清楚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为什么在讲真如心有体，就是在讲他的真如本性，他就真正从头到尾不需要假任何条件，不需要靠任何外力，没有任何的 preconditions， 没有任何的 condition， 他都能够存在，没有任何的条件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真实存在。那他说你再去想啊，若汝执令啊，他说你啊如果就是非常的执着，那个令是什么？吝啬。吝啬是什么？不可放，你就非常执着的不肯放下， 这个分别觉观所了之性。他说如果啊，你就是要觉得这个可以分别觉观啊，可以明白的这个意识心啊，就是你的真心，那佛就告诉阿难，那我告诉你一个条件，必须满足这样子的条件，你才能说它是真心。我们看看佛怎么说，他说你看看你的真如本性，你的意识心，对不起，你的意识心啊，此心啊，他说如果你觉得你的意识就是你的真如本性，那你这个意识心啊，必须离开一切色香味触，其实就是离开所有外面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之后，你竟然还有全性，你还能够存在，还能够分别，还能够觉知。所以你自己再去回想那个意识心，其实如果外境灭掉，你的意识心根本没办法作用。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境的相，你的眼睛能作用吗？你的眼视也灭了。如果这是你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根本没有声音的环境，先不要讲你耳聋了没，它就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环境，聋了也可以，那你的闻，你的听觉，你的这个视是不可能有作用，也跟着灭了，不起作用不就灭掉了吗？你根本都不会了解它的存在，感觉它的存在。所以他说啊，真正存在的东西，如果它是你的真心本性，真心本性才是真正存在的嘛，那必须离开外面所有一切的外境，都还能够分别觉观了知，那才能说那是你的真如本性。那么分别啊，觉观，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啊。我们的他就在讲我们的意识心，对吧？你的意识心啊，如果随着外境啊，随着你的眼耳鼻舌身啊，对着外境起分别作用，那个叫做分别。觉观是什么？觉观是对内的，你内守悠闲，后面我们就会讲到，觉观是对内的，你对着内境啊，你对着内境，对着我们那个安静的静啊，对着静的这个境界，去觉察去观察，那个叫做觉观。所以一个对外是分别，对外境是分别，内守悠闲叫做觉观。内守悠闲就是后面下一句经文，如汝今者啊，诚听我法，就像你们今天听我讲法哦。你想想看，那个佛说，你看我现在讲法，也是因为你们这些人也听到我讲话有声音啊，你才觉得有佛法。等到我这个声音我不讲法的时候，你们还能够有听到佛法还能分别吗？没有啦。所以根本你是用意识心啊，在攀缘，攀那个佛法，在攀法，佛法的法相，你并没有用你的清净本性在听佛法的法性。那你说哎呀，那这怎么办？都不要讲了，也不用说法了。我就记得以前经常看那个电视啊，看书啊，都说那个小和尚找老和尚问事情，哦，根性很高的小和尚去找老和尚，那老和尚很多时候都说，那你就坐在我旁边，两炷香的时间，一炷香的时间，哦，老和尚也不讲，那过了两炷香一炷香的小和尚起来说，哎呀，那个方丈啊，老师啊，师父啊，我明白了。那老和尚没讲话呀，为什么？小和尚自己悟啊。我其实后来在看楞严经的，在准备课程哦，因为准备课程我得真的很了解，我就说至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得真正比我想要了解还要了解更多吧，可能这样讲，我才有办法真的讲的东西出来。那我觉得我会坐在那边参啊，很多时候进不去，看的那个文字进不去，可是我的经验告诉我，当我坐在那里一炷香两炷香三炷香五炷八炷香的时候就进去了，看同样的文字我有感觉了。为什么我会跟大家分享，是因为我觉得啊，就是因为我心开始清净了，我所感觉到我所参透的已经是在文字以外，或者是文字更比文字更深层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是法性，那必须是非常清净的心，你才有办法进得去。那个绝对不是你到外面啊出去玩啊吃啊弄啊，每天挤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稍微看一下所以有办法进去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 就是佛所讲的，我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体会，为什么看到同样的文字我开始有不同的觉悟，就是因为那个清净心出来了，你能够进去了。所以佛啊，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，他说啊，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啊，内守悠闲，犹为法尘分别影视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啊，这所有的外境啊，没有的时候啊，其实你的意识心也就灭掉了。他说，哎，有人讲说小圣修行啊，哎呀，我把外面所有一切的境界啊，这边是见闻觉知，其实他真正要讲的是见闻修长觉知，你把所有的外境，一切的外境全部灭掉，好吧，这样子吧，你跑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吧，就对着那山洞打坐，外面所有的一切你都看不到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内守悠闲，你呀、啊，由内啊，你好像自己觉得是反观啊，反观我的内在啊，我就守住那一片幽静啊，内守悠闲，我守住那一片幽静啊。那你以为你见到了法性，哇，你的心念没有在动啊，你觉得你自己如如不动啊，你守住那一片悠闲啊，见到了法性，那不得了，证悟了。他说错，这种情况还是犹为法尘，还是法尘。你说啊，还是法尘，怎么会呢？色见闻受想，这个怎么叫做色身香味触法，不是全灭了吗？怎么还有法尘呢？是啊，还是有法尘啊，因为你的第八识没有灭，你之前发生的所有的情况，所有的一切，曾经这一世、上一世、累世累劫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影像，都深深的在你脑海之中啊，在你的第八阿拉耶识之中啊，因为你的阿拉第八识，你的阿拉耶识没有歇息啊。即使你把前面的色受见，这你即使啊，你修成阿罗汉，这是后面我们讲的第九次定啊，就算你把你所有的色受想行全部灭掉，全部止息哦，不是灭掉，是止息，让它不再作用。但是你的第八阿拉耶识还是在作用，你那个妄念其实还是不断，只是那个妄念啊非常非常的细微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到它的存在。那个阿罗汉正第九次定都已经过了，出六道轮回了，它还是一样，前面的七世就算它已经扶住了，所有烦恼扶住，但是第八识他所有那个非常细微的意念还在那里作用，还在那边作用。所以你内守悠闲，你以为你证得的法性，错，你还是一样，那是法尘，只是那非常细微的那个念头，你已经不是那个大菩萨，那必须要十地，可能十地以上的菩萨才有办法感觉到的那个细微的念头，其实还在。所以你守的是法尘，你没有见法性，这是他就是要告诉你，分别影视是什么？你还在对着这个安静的静，这个安静的静啊，还在分别。那个影视是什么？就像 snapshot 你照相吗？以前发生过那个事情，全部在你的阿拉耶识里面，其实你还在那里细细分别。只是你自己没感觉到那个分别，以为自己见了法性 ，no， 你面对的还是法尘。这段呢、哦，这今天所讲的，我特别讲比较慢一点，我想情愿多花一堂课把原来讲过重讲一次，让你真正听懂的，我们那个十番显见啊、哦，才有办法上得好。那个，所以啊，这个你看啊，这个有为法尘分别已是啊，就是这个安静的这个定。很安静的定的这个境，这个境界还是意识对于法尘所做的分别，还是一样，没有差别。法尘啊，两种啊，一种是外面动的法尘，一种是里面静的法尘。你说对于外面喧闹的静啊，是静，里面那个安静的静还是静啊。就像你眼睛见到明啊，各种不同的那个物象，你说哎呀我看见，你见暗也是看到啊，不能说见暗就看不到啦。所以你对镜啊修定，你对着这个外面的这个境界乱的境界修定， 那是定，你现你不能，那个是静，对不起，外面的等一下我喝一口水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你对着外面的境界啊，是在对着境界，你对内这个安静的境界还是一种境界，所以都是法尘。这个佛讲的就让你非常清楚，还是一样。那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我想多讲一件事情，多讲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啊。你要去知道他在讲这个意识心啊，什么叫做内守悠闲啊？在讲我们的意识心啊，意识心它会对外作用，这个东西你大概要了解一下。意识心啊，它会对外作用，会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啊同时起作用。你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外境的时候，几乎在同时，管那么 split second， 你的意识心也就加入进来，一起分别一起作用。这个叫做明了意识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啊，意识心不但对外面的外境会作用，它对内境也会作用。外面叫做明了意识，对内呢叫做独头意识。什么叫做独头意识？这个啊，可以稍微了解一下，因为了解意识心的作用，对我们后来的整个课程也会比较有帮助。独就是独立的独，头就是你的脑袋的这个头啊，独头表示说它不再跟外面境界有接触，它是对内的。那这独头意识也很有意思啊，它独头意识啊也很有意思，它分成几个不同的情况啊。有一个呢叫做散位独头，闲散的散，位就位置的位，反正名词你也不用太记得了啦，就是有那么一种独头意识啊，你自己去想，就是你没有跟外面有任何接触啊。你会自己意识心里，你会自己幻想出一个境界，哦，跟外面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会自己幻想出一个境界。哎呀，我发财了，我发财了，那我要去这个周游全世界啊，我要买什么啊，越想越高兴，就白日梦啊，就想想想，哎，自己又发现自己在妄想，又把自己拉回来。这个东西叫散乱，散乱或散乱的心，散乱的心或非常散的这个独头意识。那还有什么呢？有的是狂乱独头，神经病，精神病，他脑子出问题了，那个又是其中的一种，也是意识心在作用，但是他不跟外境在作用，他那个已经有一些是说哎中邪了，那有些是说精神病患者，什么人格分裂各种都有啊，就狂乱的。还有一种是做梦，在梦中啊，你会意识心会做，你意识心还是一直在作用。我们呢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色跟受啊，在睡觉的时候比较就真的功能就关掉了，休息了。但是我们的想那个意识心啊，想跟行啊，是一直在作用。那个意识心在做梦的时候，它也是在作用。所以行更不用讲了。我们死掉以后呢，是色受想啊都没有了，但是那个行啊跟事都一直还在作用。所以睡觉的时候，其实第六跟第七意识同时都是在作用的，那都叫梦中独头。那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叫做定中独头。什么叫做定中独头？就是啊，内守悠闲，我不再跟外面的境界产生作用，我啊把我的意识心扶住，它不是转换，它把我们把自己的意识心还有烦恼全部的扶住，让它不再起作用。这个东西叫定中独头，但是你还是对着一个安静的一个境界在能够修定吧，对，还是一样是对境在修定，只是有的时候是对外境，有的时候对内境。那这个时候呢还是法尘，那你就要记得哦，定中独头还是法尘，所以你并没有明心见性，也没有见法性。而且啊，有法师讲啊，就是说我们的明了意识啊，我们在对着外面的这个意识心识意识在起作用的时候，是明的叫做那个叫做水流啊，是明的流，就是你的水啊虽然很汹涌，可是你看得到它是明的这个水流。独头意识呢，这个定中独头，你叫暗流，有点像是哇表面上非常平静的一个水，里面呢暗潮汹涌，但是外面看不出来，把它压住了，都在里面。其实很会游泳的人呢、啊、都死在那个暗潮汹涌的地方。他说其实啊，这个暗流独头意识啊，你内守悠闲更糟糕，这是佛讲的啊。 所以现在这个《楞严经》大概把这几个概念稍微解释清楚一下。我们快讲完了啊，快讲完了。所以啊，他说啊，他就跟这个阿难讲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我啊，并不是啊，斥责你啊，说或要求你啊，非要说你自己的心啊是不是真心。他说，但是啊，你自己去细细琢磨嘛。他说，如果你离开了这所有前面所有的前尘，你一定要能够还能够继续有作用，能够分别觉知才是你的真心啊。他就这样跟阿难讲，我们刚刚也讲过这边都讲了啊。他说啊，如果啊你离开了前尘，就是前面外面的这些境界，你就没有自体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分别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作用了，那你怎么能说这个东西真实存在呢？如果是这种情况，离开了外境啊，就完全没办法作用的话，那这个啊，真的就是前尘的分别意识。什么是前尘分别意识？就是刚刚所讲一模一样，那只是外面的境啊所留下来的一些虚妄的影像而已。尘非常住，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十番显见都会讲。尘啊，就是灰尘，有点像我们的妄念啊，或所有一切变动的人事物啊。尘啊并非常住，没有办法就是常住嘛，常住就是说是不变动的。尘啊并不是不变动的，如果外面的尘境变灭的时候啊，变化或者消灭了，变灭就是变断灭了以后，那你这个意识心不就像这个龟毛兔脚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就意识心就没有啦。那如果你还硬说这个意识心就是你的真心本性，那这怎么得了？你的真心本性就没了，那你这个法身或你的真如心不也断灭了吗？外境没有，你的真如心也断灭了，那谁还能修正无生法忍啊？所以这个时候啊，阿难啊跟诸大众啊就默然自失啊，每个人都不讲话了。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段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再讲好了。最后一段我们下次再讲，下一次啊，就从最后一段开始讲，然后就会进入十番显见。我们下次会把十番显见的第一番显见讲完。好。